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九十八点二，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湖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湖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年轻人的心理的状态，发掘您的情感故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以及主播的风采的话，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同时你还可以加入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一起来看一看话筒背后的我们长什么样的。 那么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已经开始了。今天是周六啊，这一周我们又来了非常非常多非常优质的、各具特色的、颜值很高的一些小哥哥小姐姐们。所以今天啊，我们这个嘉宾初印象这个环节呢，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本周来过哪些好看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咱们今天啊，先从周一开始，也就是8月14号，我们来到的嘉宾啊，是大家还记不记得笑涵， 那个眼睛会笑的姑娘。 是一个既像南方姑娘般感性，又像北方姑娘般爽朗的姑娘。她也是在节目中也是介绍了自己的有关于性格发生的一些好玩的故事，说初印象感觉哎呀是一个南方姑娘，可是呢自己的骨子里面还有北方的那种大大咧咧的那种不拘小节的那种啊那种感性， 一张嘴还是北方姑娘的那个劲儿十足，特别的豪迈，特别豪爽。 第一天的姑娘就已经非常有特点了。那么第二位姑娘也是8月15号我们来到节目中的雨宁啊，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眼睛又会笑的姑娘。 这个是我评价为红烧都浪费的一个姑娘。我觉得长这么可爱这么水嫩的只能水煮 吹糖可破哈。 对， 她的这一期呢就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些年啊追过张杰的那些事情啊，是一个疯狂喜欢张杰的一个小迷妹，非常的喜欢张杰。那么他这期节目是也非常的理智， 理性追星的， 值得我们去学习哈。那么周三来到我们节目中呢，就是一个帅哥了哈，林茂啊，林茂也是来到我们节目中很多次啊。这期节目我们调侃他说，用三个字来形容林茂就是男男男，因为来节目已经跨度3个月了，可是林茂一直没有瘦下来，所以我就说减肥男男男。 而且在他这期节目中也是展示了他的一些新鲜的一些生活技能，比如说在暑假他学会了这个修电脑，学会了这个电脑的编程，学会了 PS 等等，同样还会厨艺啊，可以说是一个技能满满的帅哥了。 居家必备吗？ 是，我是你的居家必备这期的主题。那么周四的我们的嘉宾啊，就是我们的孟瑶，也是一个我们的经常来的一位姑娘了。对，他这期节目也是讲了最近虽然说稍微运气有 点 衰，对，但是呢他想寻求一个运动技能满满的一个朋友一起来运动起来。可以说周一到周四每一位小伙伴都是有着非常鲜明的寻求朋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吧。那么周五呢，我们就来到一个人气非常高非常旺的姑娘， 非常漂亮的小姐姐。 她就是我们的小杨啊。 欢迎小杨。 咱们不用切图片了，小杨直接已经做客了。 今天来了。 小杨还是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我是小杨。然后呢，昨天也跟大家见过面了，我就是静若处子，动若疯兔的小姑娘，内蒙小姑娘。 我觉得应该是更倾向于这个动若脱兔，因为一上来就我明明更像脱兔，为什么？对不对？ 把脱兔都改成了疯兔了。 对，已经不是脱兔，已经疯掉了。 那挺能动的。 那昨天在节目中，因为我们的小杨非常的受欢迎，收到了很多的这个评论，还有一些点赞啊，小礼物。今天我觉得可以期待期待啊， 走一波嘛。 是的，大家非常喜欢小杨，所以咱们今天继续把小杨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希望跟小杨一起探讨一个最近非常非常火爆的话题。刚刚今晚有戏也是盘点了这部剧，这部剧就是《春风十里不如你》。我刚刚听到的这首音乐也是来自于《春风十里》的这首歌。我觉得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吧。这首这部电视剧其实来自于这个冯唐的《北京北京》的改编版哈，也是讲述了文学青年秋水在父母的要求下考取了北京仁和医学院，在本硕博连读的8年的大学生活中，与爱人小红以及一群好朋友、好兄弟的青春故事。 这个电视剧呢，狂揽了10亿的播放量，在微博同名的话题阅读量达到了14亿。 是， 同时这个心疼小红等多个热门话题长期的霸占了我们热搜榜。所以说，这个《春风十里不如你》，它是一路领跑了我们暑期档的热播剧。 您追剧了吗？您喜欢这部电视剧吗？ 今天你追了吗？ 对，如果您喜欢它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98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在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我们的花椒直播上进行搜索“活力98”，就能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部剧背后的情感故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就是一首歌两颗心。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部电视剧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情节。 终于没守住寂寞，心悄悄开了锁，心潮渐渐涌上来，就像解冻的冰河，梨花开，燕归来，可是你却 小红，看着你，就像看见了什么。 大林，以后能稍微离我远一点吗？从军训的第一天开始起，只要你一出现，我一准到位。你好像是我的灾星一样。 还是没守住寂寞，心悄悄开了锁，心潮已奔涌而去，像流不出的江河，江河。 好的，刚刚大家回顾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要主要推荐的这部电视剧啊。其实咱们不是今晚有戏，不是推荐了，咱们今天要聊一聊《春风十里不如你》这部电视剧背后我们值得去探讨和分析的那些有关于情感的故事。 嗯 嗯，咱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就是互动话题环节，就是红玫瑰还是白玫瑰，翻译过来就是萧红还是赵英男，您究竟选谁？咱们第一个话题稍微轻松一点，咱们看看咱们三个哈，包括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参与到这个测试。这个测试虽然不是特别的科学，但是挺有意思的啊。咱们今天这个先来做一个小测试，看看您究竟更像是这个《春风十里不如你》里面的哪个角色，更倾向于哪个角色哈？更像，咱们都知道。 也注意听题哈。 嗯，咱们都知道这个萧红啊，是一个随遇而安的。啊，天性自由的啊，这样的一个姑娘哈，我们可以看到这幅图片上面写的是“社会你红姐”啊，就是秋水的人生灾星，寸土必争，寸草必得的这样一个姑娘，可以说是大大咧咧的一种、这种非常有象征性的一个人物了。 对， 嗯，那么还有一个人物就是像是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个角色，根正苗红的这个女班长，也就是赵英男。啊，可以说是眼睛大啊啊，而且妈妈牌女友啊，部队免死金牌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跟萧红形成一个截然反差的一个比较稳当、比较沉稳的姑娘。 我觉得这个是少数的，少数的说让我们不讨厌的女二。 对。 怎么的都挑不出他的毛病，这是最气人的， 有点完美了哈。 对呀、啊， 嗯， 尤其是女生见来贼气。 嗯，那所以说你就不喜欢英男是吗？ 对，谁让男这么好？ 来，咱们今天的测试题是什么样的呢？ 来，我来给大家公布一下，给我们听众以及我们小杨都认真听一下。 嗯， 若你有机会选择一种超能力，你会选择什么呢？我们再来看 A 选项，蛊惑术，搞乱别人的思想；B 选项。操控术，让别人能够服从自己。C 选项，读心术，你能够看穿别人的想法。再来看 D 选项，做自己，不会选择超能力。 哇，这要是我的话，除了 D 之外都想选，有点贪心。嗯，小杨， 太贪了。 小杨，你选什么呢 ？A、B、C， 选 哪个？ 其实我比较想要选读心术吧。 读心术， 读心术， 对， 选 C 呀。小杨跟我选的是一样的，我也想要的是读心术。对，我觉得就是猜透一个人的想法太难了啊。但如果假如有读心术的话，可以免去很多误会和矛盾了。 对， 嗯，那樊雪，你选啥？ 其实我会选 D 哎， 你选 D 做自己。咱们今天咱们三个都这么清心寡欲吗？都没有任何的控制欲哈。 就你们不觉得特别恐怖吗？如果会读心术的话，就遇到一个人，他嘴里嘟嘟囔，哎呀，这人我膈应啊，这人我不想理他。但你不会觉得就心里很难过吗？就我知道这么多干嘛？我自己开心，我不 care， I don't care， 我不知道。 嗯，小杨你辩驳一下他，我觉得咱们俩的想法应该可能有一些共同之处。嗯， 对，就是我想的话，就是，如果去蛊惑一个人，或者是操纵一个人，你只能得到他的人，得不到他的心。 对。 但是你什么时候想要得到他的心？哎，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读心术。 嗯，其实我觉得樊雪说的稍微有点可怕了哈。其实读心，我觉得就是说，哪怕说这个人不喜欢你，可能表面呈现出是喜欢你，这时候可以离他远一点嘛。 就防止自己背后挨一刀子。 对。 可是如果什么自己都知道的话，人生该多无趣啊！ 嗯、 你们不觉得就是？你在什么都知道的情况下，这个事情就没有挑战性了，就不好玩了嘛。 嗯，咱们首先先跟樊雪先来解答一下，你选择四 D 啊，是对应的哪个人物呢？ 我来看一下啊， 就是萧红。 哦莫，真的耶。 嗯，就是萧红。嗯，说你的性格和《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萧红非常像，是一个天真烂漫而且古灵精怪的人。那么在生活中，你是一个有点毛手毛脚、有点急躁的人哈。 对， 看到 这个我作证， 是特别像，是不是？ 是，对，没错。 看到朋友受欺负，有一些不公正的事儿的时候，立马就是拔起来刀，你敢欺负我朋友，我杀了你！ 会会，我学姐 是会。 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姑娘。 嗯 嗯，那么我们俩对应的是 C、 哎、 啊，是 一 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小白，你的性格呢和《春风十里不如你》的小白非常像，是一个单纯善良又积极阳光的人。 嗯， 不管是对待朋友还是对待不认识的人，都不会装腔作势，而且是有话直说。 嗯， 然后在爱情当中呢，你是一个有赤诚之心的人。 嗯，我觉得这就是我， 对，我本人了。 可以说这个测试题不像咱们之前做的那么复杂， 就一道题就能简简单单的揭示出一个大致相同的一种性格吧。 对， 如果选 A 和选 B 的各位朋友，我觉得还是要咱们要揭晓一下， 我们来公布一下吧。 选择蛊惑树的。 这个蛊惑树呢是秋水，是一个才华横溢多情多义的人。如果身边的同学朋友受到压迫，你就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然后在朋友眼中呢你是一个精神领袖，然后许多异性都非常喜欢你。 是的，就是说有这个怎么说呢，有这个吸引别人往他这个方向走的一种性格， 有一种人格魅力。 是的，这是人格魅力， 神秘的气息。 对，来，我们的选 B 的各位朋友啊，二 B 他选择的这个是操控术哈，他的性格比较像赵英男，也就是我们的大家闺秀了哈，是一个谨言慎行、大义凛然的人。那么在爱情中，他会有一些控制欲，会希望对方能够多听一下自己的建议。如果对方无视你的要求，我就非常的生气了。可以说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分析，让我们先初步感受一下四位主演的啊主角的这个性格。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就是那些年我们非常怀念的一些小心动、小忧愁了。咱们今天的第二个互动话题呢，就是说跟我们的这个相遇有关系， 小鹿乱撞的初相遇。 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每个人就想，哎呀， 少女心， 好怀念啊， 老夫的少女心，扑腾扑腾扑腾的。 还老夫，你当着我的面你说你老夫，你让我怎么？ 这不点童哥呢吗？ 艾特我。好，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春风十里不如你》里面我们的萧红跟我们的这个秋水是如何初相遇的哈。其实一开始啊，他们俩是在军训场上相遇的哈。一开始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萧红可以说是一见钟情的一个典范了，他是当时是非常的热情奔放，就是为了吸引秋水的注意呢，他就故意给他挖坑，两个人互相互怼，就说既然这位同学能够做一些标准的动作，那就教练我没看见，让他多做几次吧，然后就罚着秋水，让秋水有点烦。但是后来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相遇，也让两个人逐渐增加了彼此的默契和相知， 看到了我的影子。 对，我记得小时候是说一个男生越是欺负你，然后这个男生有可能就是喜欢你。 我们也是越喜欢谁越爱给谁使绊子。 对 对，其实也是跟我们生活中的情景也是能够折射过来吧，很像 你的吸引人眼球的一种方式。 对，我觉得在我的这个小学初中的课堂上，有些女生可能比较喜欢一个男生的话，可能也会采取同样的一些行为，就比如说就是故意的对你生气，然后故意的就是说话比较冲，然后其实也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吧。 我之前我还有个挺黑的历史呢，跟着男孩后来关系还挺好，就我觉得他不错，我总是掐他两下，总是掐他两下。后来他告老师了，告家长了，他爸爸领着他在校门口等着我，爸爸就是他。 我觉得这个男孩有点不懂你的心呢， 真是的。 你说这些年你后不后悔？是不是？这男孩说不后悔，因为当时掐得太疼了，可能。 对。 那么刚刚我们说了，说这是第一种。那么英男跟秋水的相遇，那就是像时光流水一般的，他就缓缓的、慢慢的，他们是日久生情， 淡然于心的那种。 那么两个人一开始的相遇是，赵英男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点难靠近吧，有点冷若冰霜的冰美人的感觉。 初恋脸吗？这不说的。 对，然后就说没毛病，但是不可爱，也很可敬，很冷淡的一个正经的女孩。那么到后来呢，这样一个正经的女孩也是遇到了秋水，在这个一边气喘吁吁的奔跑，一边在这个大声的朗诵诗歌的时候，也是无法自拔的陷入到了与秋水之间的爱恋之中。 这是他们的两个人与秋水的初相遇。 对，两个人的初相遇截然不同啊，一个是热情奔放的，一个是含蓄隽永的。那么生活中我觉得这个话题也是足够引起我们的少女心和少男心了。小杨，问题又抛向你，昨天你说了你有暗恋的人。 对， 你还记不记得初次跟他相遇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到现在都忘不了。 来回顾一下。 当时我们初中上学的时候是在同一条路上，每天上学放学都会路过，就是偶尔会碰面。当时我见到这个男生骑着一个单车从旁边过去的时候，哇，我当时的少女心泛滥，就觉得哎呦，这个男生可真不错。 还记得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吗？当时穿了什么样的衣服？ 校服呀。 就是校服哈。 对。 我觉得一提起校服，大家又会觉得 阳光的味道， 这是我第一次心动的时候的这个对方穿的衣服。 到现在我都记得他那台单车长什么样，然后当时上学的时候每天故意来得晚一点，就为了把自己的自行车放在他的旁边。 哇塞，这些小心思哦， 好暖呀。 呀，樊雪，你这个小鹿乱撞的姑娘，来， 我来给大家说个吧，就是我初相遇的时候觉得啊。阳光啊，阳光，什么荷尔蒙啊，荷尔蒙的一个场景，就是大家当时玩的都挺嗨的，都是兴高采烈的，都热情激昂的，然后只有他这么一个人特别的沉静，就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可能因为年轻的时候都比较喜欢就是校园恶霸，校园恶霸爱上我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觉得那个男生冷冷的酷酷的，然后什么事情都自己很有主见，然后坐在那儿就感觉他在哪里光就在哪里，又是江直树的桥段。 那么我是听到一个我的很好的朋友他回顾的初相遇，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闭上眼睛回想一下，就是在某一天的下午，然后阳光正好，正好全班都在上体育课，然后这个男生穿了一件白衬衫，然后眼睛眯眯的，然后露出了自己的一排洁白的牙齿，对着你笑，那种初相遇，我觉得我当时听了之后，我说怎么傻乎乎的感觉， 有点恐怖，呲着牙，我恨。 人是微笑，转人不是说我要吃了你， 我恨。 就是总之一聊起来初相遇，大家心中的就是那种 整个人都阳光起来，开心起来了。 对，一提起这个，大家一定都会想到那些年我们心动过的经历。那么接下来说完相遇，就该说相念了，就到相知的这个步骤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大家都会想辗转反侧的相念，那就不如狠下心我们去表白好了。那么在《春风十里不如你》里面，赵英男啊是打着这个班长的旗号，就是想方设法的去安慰帮助秋水，而且呢两个人就是经常制造一些亲密的空间。那么当有一次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这个英男说了一句，我跟大家说我们俩恋爱了，其实也是变相的向秋水进行了表白。那么这个萧红她的表白其实是不是萧红表白的，而是秋水表白的，当时说了一些什么军训第一天开始我便开始喜欢你等等，然后萧红当时忍不住，你说完了吗，就眼看着萧红有一些话也想说我也喜欢你之类的。然后当时两个人的表白的场景也不一样，一个也是安静的， 一个 是热 烈 的。那又把问题又是抛向我们小杨，今天很多问题就我们一直在挖小杨的故事哈，你还记不记得被表白或者说自己表白的当时的情景呢？ 像我虽然对那个男生当时没有表白过，但是我记得有一次他过生日的时候，就是我的好朋友们还有他的好朋友们把我们围成一个圈，我把自己的准备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送给他，当时我记得我那个脸呀红到炸。反正现在想一想还是挺美好的。 就是当时 青春 害羞的懵懂的，但是依然觉得此生不可能忘掉的一个记忆。 对对， 一聊起来表白，那么我觉得也是希望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通过我们的酒吧魔力工厂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这样的一个方式跟我们进行沟通，同样呢还有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也可以进行留言。那么各位您的表白经历能不能打动我们呢，也希望大家都踊跃的尝试一下， 多给我们一点甜吧，多说一点甜的小事儿。 是，那么在最后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呢，我觉得就是落到现在马上就要大结局了，也是大家都在帮秋水出谋划策的一个话题，也就是说我究竟该选择红玫瑰还是白玫瑰，究竟该选择萧红还是赵英男呢？我觉得这时候我觉得两个女生你们非常有发言权，来，你们互相说给这个秋水一些建议，你们觉得他该选谁呢？ 其实以我的性格，这样吧，你们俩猜猜我是谁。 萧红。我就不猜了，就是萧红。 社会有学姐 啊，那个不，就是其实我冷静下来说啊，这个事情需要冷静的说，就是我觉得谈恋爱可能更适合跟萧红这样的女孩子，这样恋爱里更有激情，更有热情。 对， 我觉得结婚的话其实大部分人会选择像英男这样的女孩，因为秋水的爱相对而言是自私，萧红呢相对而言是自私一点的，她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我喜欢这个玩具我就非要得到它。 对， 但是英男呢是带有祝福的，带有成熟的这种。 对，萧红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固执一点，但是英男的话更适合细水长流，这要看一个人他是想要一种炙热的一种一股脑的栽进去，还是想要细水长流慢慢的来这个恋爱。 其实也是 之前我们跟樊雪经常提到的一种，就是说你更倾向于是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 对， 其实两个人面对秋水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爱恋，那么秋水现在也处于一个两难的境界，但是很多的朋友说，秋水啊，你就不要再犯浑了，你赶紧选择，不要耽误两个大好青春的姑娘，条件都这么好。 对， 那么我们也期待在这部剧的最后看看秋水如何做决定，也希望大家把您的选择公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魔力工厂，以及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看看您的选择究竟是如何。那么刚刚我也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数据吧，也是有 68.11% 的朋友选择是英男啊，另外30%几的朋友选择是要选择萧红，可以说大家偏现实一些，更多的朋友偏现实一些。那么最后想把一句话送给各位，然后来结束咱们今天的博火点秋香。 好， 没有荷尔蒙不是青春，没有泪水也不是青春，因为冲动而跌倒之后又能满血复活，那种笑着流泪的感觉才是青春。那么希望各位能够遇到您啊真爱的那段恋爱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趁着青春正好，趁着我们还都能爱还享受爱的时候，赶紧来拥抱爱吧。那今天的博火点秋香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 拜拜。 江河。